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香港直播的 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Cathy。 这个春雨今天身体抱恙啊，那个凯西顶上。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缅甸啊。其实呢，在三月份的时候，中旬的时候，这个事儿呢，应该是现在这段时间，现在是中旬，它的忽然之间就成为大家的一个关注的焦点。 嗯， 其实呢，果敢在几个月之前，它其实就有新闻报道，但是非常的少，而且呢，凤凰卫视呢，据说还有几个独家哈，所以呢，这让人不免有一些些的疑问，说哎，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那个，因为知道缅甸果敢那个地区它好像从来都不太平， 对 吧？所以呢你看最高潮的应该就是李克强总理在星期天结束的两会之后记者会上，他被那个香港卫视的秦峰就追问到这个问题，他就表达了中国政府的这个态度，那当然也是严厉的谴责，这应该是对这个跨境袭击事件最高层次的表态了。事件呢是3月13号的下午，缅甸军机炸弹落入中方境内，造成云南的无辜平民五死八伤。那现在这个除了李克强之外呢，还有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范长龙，他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他就跟那个缅甸国防军总司令叫敏昂莱紧急通话，就要求缅方严格约束部队，否则就会采取措施。空军呢也多批战机起飞，警告外逼抵近飞行缅机军，缅军机，你看我念都念不通，这说明呢，这个事儿离咱们很遥远，觉得， 对， 但突然之间又近了。 对，你看跟中国有这个边境上有交接的一些国家里面，相对来讲缅甸的消息是非常少的。你看可能我们会关注可能中巴 呀 或者是中朝这些的，就可能之前我们获得的关于缅甸的最明显的，或者说大众媒体报道最多的，也就是昂山素季了， 什么奥巴马跟他抛媚眼之类的。 对我们只关注这些，但是边境上的消息我们其实是很少关注的。当然我觉得这次是因为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而是一个月来发生过很多次的，只不过这次发生了人员伤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历程，是3月8号实际上就有一个战机，缅军的战机造成中方的一处民房受损，那中国当时的一个态度呢是表达严重关切。紧接着3月12号又是一架缅机入境投弹后坠毁，但是当时也是没有伤亡，然后又到了13号，这次造成人员伤亡了。我想任何的时候领空以及人员的这种财产安全生命安全是最为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中方是不得不出来说话了。 之前可能感觉中国官方的态度比较的软弱，是吧？ 对， 没怎么说话，所以呢，你看民间，你看微博上就很多那种愤青，是吧？就觉得这不可接受，必须得硬起来，甚至说这要开打的这么一个节奏。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实际上这件事情好像是就是3月13号就已经发生了嘛？当时是有一些这种新闻出来，但是那个时候的情绪并没有被完全的引爆出来，好像反倒是这个总理记者会之后开始的讨论越来越多。我觉得是这件事情一下子又把那些爱国青年都给激出来了。 哎，但是现在我就发现他越来越搞不清，你看到底是谁炸的都有争议。你看，我看到这个是缅甸总统府的秘书长吴卓铁，他3月13号，他对3月13号的空袭就表示，他说有几个所谓空袭事件的事实，就说呢，非常肯定说我们缅甸空军跟这个事儿没关，而且说呢，这个缅甸空军啊，在边界地带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它是有着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我每一次呢都会对中国、老挝、泰国提供官方说明，告诉我们出行和返航的经纬度的目标。还说啊，他说这个专家你可以检查现在的这个炸弹的类型，你可以跟我们近期缅甸的战机配备的炸弹进行对比，就说你是有实际的证据，就证明我跟这个事儿没关。然后另外呢，就说这个在近期跟这个彭家声军队的交火中，我们在动用重型火炮打击前总是先对老挝和中国予以警示，如果私下里让我来说，有的时候民族武装对边境另一侧发射重型火炮，意在挑起中国对缅甸的不满。 他这个事儿，他就把这个整的弄复杂了。意思就说呢，其实呢，就是彭家声是谁呢？他就是在果敢的这个民兵武装，是吧？他一直是个头，然后是个华人，据说他呢就是。可能是他干的，就按这个人写的，他干的，然后把中国拉进来。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有一个复杂性是在于果敢地区，包括他的一些独立的武装力量里面很多都是华人，包括果敢地区的这个他们现在的这些人也都很多都是从这个中国那边迁徙去的，所以好像这个很多的网上的愤青在这个时候又突然有了一种是华人我们都得保护的这样的一种 心态，不打不是中国人，不转不是中国人就来了， 就这种东西就来了。再一个就是实际上刚才你也说到这个想要辨别说这个到底是谁干的，实际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问题就在于很多的信息现在是完全不公开不透明的，包括说可能你去分析一下这个碎弹的残骸啊，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立刻的知道，因为两边的这个军方的他们拥有的战机的数量以及他们的这个型号你都是很清楚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快就可以查明的东西。但是现在除了这件事情它到底是谁丢过来的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很多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不是蓄意丢的、 哦、 就是说他是不是蓄意丢在这边，还是真的是误伤、误炸。因为如果是误炸的话，实际上以往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案例，如果真的是误炸的话，你是不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个很严厉的这种反抗的这种行为的。但是现在就不知道是不是蓄意，这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对，而且呢你看网上那些措辞哈，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要比较的小心。你到底是这个侵略还是什么战争，就你这个字眼呢要非常的准确，你没用好的话，尤其是官方的媒体，他可能在民间很容易他就点起一把火，是吧？ 对， 你也不知道， 很在意各个官媒用的词儿是什么。 没错没错。那其实看到这个彭家声现在被这个缅甸他们总统府的这个秘书长发的这个文章呢，感觉上就是要把责任就是推到他那儿，觉得他才是最大的这个嫌疑者。因为彭家声他呢就是跟缅甸军政府的这个差距很大，毕竟在实力上，因为他们是游击队嘛，所以呢就说他的一个目的在于呢利用果敢族曾经是中华汉族的民族情谊来拉拢中国和中国的老百姓，他呢就是希望说中缅两国之间制造摩擦，然后这次空袭就很有可能是彭家声所为。当然了这个没有得到任何官方中国这边的这个确认，所以呢我们也只是猜测，就说明这事儿可能没有大家最开始那么义愤填膺，什么一股脑爱国情绪上脑这么的简单，它可能背后有很多复杂的这些因素，包括它的历史啊、地缘政治啊什么的，甚至跟美国他们说也有关系。 对，当然 这个那其实甚至有人说他想把中国弄成这个果敢，就弄成这一块地区的像克里米亚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彭家声之前讲过，他说我希望成为克里米亚，但是不知道谁是普京。 对，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就是在中国其实你看他在处理跟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关系之中历史上来讲一直是采取一个比较低调跟希望是息事宁人的，包括说像上个世纪的印尼有很大规模的这种反华行为，当时是全世界的华人都是很愤慨的，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的都有人来表示声援，但中国官方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很低调的，甚至于说我们现在去可能只有在跟印尼发生冲突的时候才会有人又把当年的这些照片拿出来发一遍，可是中国官方在这件事情上是控制得很好的，就是在处理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我们一直是采取一个比较低调跟希望息事宁人的态度，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可能你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紧张的关系，变成一个纠纷，甚至是挑起战争，没有好下场的。对中国当时也来讲，到现在来讲都是这样子。 对，所以呢，你看《环球时报》，他就把那个我刚才说的比喻成克里米亚，他就批驳了一番嘛，说，标题就叫做“把果敢比喻成克里米亚”，这很滑稽。 是啊， 说中国的对缅甸态度呢，会以国际法和中缅长期友好的战略利益为框架，这方面不太可能有颠覆性的改变。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缅甸内部冲突的一方，这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就表明了中国政府现在对于果敢是他的歹徒啊。但现在大家可能听着听着越听有点糊涂了，是吧？这个中国如果真的是人家内部的话，他为什么要把中国扯进去？这个事儿到底跟中国 国有什么样的关系，那说历史上什么华人啊，这个彭家声他又是个华人，他又怎么样去利用中华民族的这个民族感情来可能会达到另外的一些额外的一些这个目的哈，这又是从何说起。那等会儿呢我们也请到几位在这个地区的问题专家，那一位呢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国际关系的讲师韩恩泽博士，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国内非常著名的军事问题的专家赵楚先生。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先请韩博士来给我们讲解讲解这个到底果敢和缅甸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们接下来来请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国际关系讲师韩泽博士，来听听他告诉我们哈，到底缅甸中缅边境为什么会发生现在的这样一个事情，又为什么跟几个月前的这个舆论的方向它会有些许的改变，那中间的历史和政治原因又在什么地方。那这是春雨同学在昨天下午对韩博士的访问实录。 想先请您大概介绍一下，因为缅甸这次它越境的投轰炸的这个举动，因为它现在一直声称是无意的嘛，但是您认为它 这不是第一次，你知道吗？ 嗯嗯， 这不是第一次啊，2011年2013年那不是他跟克钦打仗的时候也有误炸，只不过那时候国内没报， 嗯， 知道吧？ 嗯， 所以说这次国内这么大的宣传力度，估计中方就是有点，相比之前来讲的话，中方态度更加明显。 嗯，就这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是吧？但是 不是第一次， 但是他这么做是真的是无意的误炸，还是说他其实 是可能也是测试中国的态度吧？ 测试中国的态度。 第一点呢是这样，边境本来就是很模棱两可嘛。也不是说边境是一个很空旷的一个地方，不是的，中缅边境那么长，有很多地方只不过一条小河，真的有可能误炸的话也是有可能的，你毕竟飞机的话它的误差点也是有的嘛。但是之所以它飞得离边境那么近，那就是因为很多的民地武装就是靠在边境上面，很多人也是靠这个来避免比如说被缅政府攻击，你知道吗？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之所以你靠边境那么近，就是因为它有可能会造成误炸的可能性，同时呢你离边境那么近的话，那你逃到中国这边也是很快的嘛。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场战争到底是谁和谁在打？ 是缅甸政府和那个果敢的彭家声嘛， 就是华人武装对吧？ 算是华人武装，对。 但是他们这个矛盾冲突是不是和缅甸的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有关系？ 是啊，这是由来已久了，就缅甸独立之后1950年中期之后，就是半个世纪以来就是跟各种各样的民地武装，就是民族独立武装打仗，并不只是这有这个果敢，还有克钦，有善邦，有克伦，各种各样都有，好多好多。然后呢80几年的时候呢，就他签了跟很多那个民地武装呢签了停火协议。 嗯， 但是这个停火协议签了之后并不代表民地武装可以放下武器，没有，武器还是保在那边， 嗯， 就只不过停火而已。2009时候他不是打了那个果敢吗？ 嗯， 然后那时候就因为他就是因为果敢这个武装比较小，所以他2009年把他拿下来之后呢，2011年就打了克钦。他的目的，缅政府的目的肯定就是说是要统一国家境内的武装嘛，对吧？他要想把各个地方的那些军阀都灭掉嘛。对啊，所以这个是由来已久的。 嗯，但是他这个战争这次爆发的原因，我之前有听别的专家说过，说是因为他们缅甸政府要新签立一个政府性的文件，和各武装取得和解，但是没有给华人武装这个合法地位，所以才这么打的，是吗？还是说这个？ 我觉得好像没，我反正我没看到过那个说法。只不过就说是一直以来都在谈论，就说建立全国性的和平啊，什么什么的。嗯，然后呢，这果敢武装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其实我们所说的有华人武装，其实他 他内部很多纷争，你知道吧？ 嗯， 就说包括彭家声是2009年他被缅政府打出老街嘛，但是他也有被缅政府收落的一些华人军阀也是有的，那个人姓什么姓白啊什么的，那个人就住在雅内比都的。 那这次战争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是你就刚才您说的那个被收服的那个姓白的人，他其实是以前是彭家声的下属，后来他是因为内斗，所以才导致 对、啊、就是内斗嘛，对啊， 才导致了现在这么一个局面。其实是他们两个在互相打，是彭家声想把这个之前失去的这种地位再找回来，是吗？ 那彭家声是逃了好几年啊。 嗯， 不是在国内，好像在中国国内吧？ 对对对， 躲了几年，然后现在就回来了嘛。 对。 那但是这个我并不觉得，我觉得并不只是果敢的内斗而已，不是。现在是缅政府在打。 所以是彭家声的武装力量在和缅甸政府军在打，是吧？ 对对。 但是其实对果敢的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这种民众是更欢迎哪边的统治呢？ 这个不好讲。 但是 肯定是不会支持缅政府的， 肯定不支持缅政府，他们更希望华人武装来统治这个地方，是吧？ 中国敢说吗？中方敢说？这是这块地是19世纪末期割给英国的呀。 所以其实 对对 果敢的人还是希望回到中国去。 怎么说呢？就说这个地方这块地呢，以前是19世纪末割给英国的。英国缅甸不是英国的吗？ 对。 但是1960年中国和缅甸划清的时候就承认了。所以还是中国政府共产党自己弄的事情呗。 但是后来我有听说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这场仗打的其实有背后在中国的支持，对彭家声的是有这么个说法， 有可能吧？ 有可能吧，这都不能确定是吧？ 这种东西，中国政府很多这种武装，它中国在从60年代末就开始支持缅甸共产党。那。很多现在所谓民地武装其实都跟那时候的缅甸共产党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历来已久了，很多包括缅甸的佤邦还有这个果敢，这都是跟以前中国支持过，都是民中国支持过的，并不只不过现在支持，以前也支持过的。 那之前有有人证实，就是彭家声在果敢统治的这个整个行为的模式，其实跟共产党在国内用的这种政府的模式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他这个管理模式其实就是照搬了中国县一级政府的这种管理模式，包括他的很多行为都是像毛主席语录啊之类的，这种有彭家声的语录等等的。那你觉得这种模式他实际上是不是就是想在果敢地区独立建国呢？ 独立建国好像我跟你讲，果敢很小，独立不了。但是你说要独立武装呢，比那个果敢大的更多了。 所以果敢他是， 克钦邦和那个克钦独立武装也在中国边境上，中文叫拉杂，搜一下，拉手的拉，咱是咱们的咱，在那个那邦是中国的，那边过河就是拉杂，就是在那个克钦地方克钦独立武装控制的。还有你可以去看佤邦都是用中文的。佤邦是缅甸，可能是缅甸国内算是武装力量最大的。然后它有两个基地，一个基地是在那个中国靠近中国边境上面，一个基地是在靠近泰国边境上面。然后它的正官方语言就是中文，也是中文。 所以其实果敢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他的力量不足以使他像佤邦和克钦那样子，所以他必须要依附一方，是吗？ 然后就它比较小啊，所以说缅政府他拿它开刀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它小。 所以 他2011年打克钦就没打下来，你知道吧？ 所以他跟这个果敢打，其实也是有杀鸡给猴看的意思，是吗？ 对。 2009年 他打了那个果敢之后就挑了克钦，但是克钦就没打下来，所以说他最后就说，所以现在还在谈嘛，克钦一直都在谈。然后所以说我估计这次中国政府也会像2009年，你知道中缅关系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什么呢？就2010年之前中缅关系是很好的。就说怎么讲，就中国政府和缅军政府的关系是很好的。然后呢，所以呢，2009年缅军政府打 克打果敢的时候，中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国那时候呢，觉得缅甸是可靠的，然后中国对缅甸那么多投资什么的，那就缅甸想把这个解决掉呢，中国是理解的，你知道吧？然后呢，缅甸自己国内的怎么讲开放啊什么的，然后2011年跟美国友好了，对吧？ 所以就是 说希拉里不是访美吗？访缅吗？2011年，12月，然后第二2012年又是那个谁，奥巴马也访缅，然后之后所有缅甸政府对华的政策变掉了嘛，就是很多。就说怎么讲，缅甸国，比如说很多大坝都停掉啊，还有很多那个什么矿产啊都停掉啊什么的。所以说，现在的中国政府和现在的缅甸政府关系是跟2009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 懂意思了吗？ 我明白，这次在对果敢的这种军事行动，中国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他误炸，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中缅关系。 不是，我跟你讲，2009年也有误炸，只不过没报而已。 我理解，我的意思是，他现在中国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其实是跟那个是因为中缅关系恶化了，是吧？ 对 啊， 也不能说恶化，不能说恶化，但是说就说中国现在跟缅甸政府的关系是。不是一方，就是讲2009年的时候是怎么讲，就是说是那时候关系就是觉得缅甸是太很可靠嘛，那中国很有可能就是说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啊什么的，就牺牲了他的那个对果敢的支持，对吧？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的话他对缅甸是非常有很大的怀疑，就说怎么讲， 敌意。 中国现在中国政敌意不是敌意，就说是对缅甸极度不信任。然后呢，中国也很多，包括很多学者，国内学者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中缅边境上的民地武装是中国可以影响缅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源。 那你觉得这次缅甸和在做这个误炸之后，因为中国其实在边境上已经据说是布了重兵，然后也这个李克强之前在那个总理会上也说这个肯定是中国军队如果在形势再恶化下去会采取措施，你觉得未来对中缅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个我觉得缅甸不是出来道歉了吗？那至少说明他可能意识到了中国政府的一些想法，所以说我觉得看吧，因为中国政府唯一我肯定是想做的是什么呢？就说是参与到他的和平谈判的过程中。所以说，克钦2013年之后，中国政府就参与了克钦独立武装和缅政府的和平谈判，所以估计这次估计也会参加进来。 好的，其实还是在为了利益博弈是吧？但是中国能从缅甸拿到什么利益吗？ 中国人缅甸拿到利益大了，对不对？你想，首先有一个油气管道，对不对？然后石油天然气管道，还有缅甸的各种各样的矿产，还有缅甸的大坝建水电站，这种都是中国的利益啊。那你其实，你需要有英文叫什么？就是也有大棒，要有胡萝卜嘛。 所以中国是需要一个可信任的缅甸政府，与他继续合作，是吧？ 不是，就是不是可信任的，是不？就是说你必须有杀手锏，你可以让他就范。你不能说单方面的求好，最后缅甸是不理你的。前几天不是被误炸之后，一开始不是没说法吗？被骂的不行，所以说国内现在也是，之前果敢的那个彭家声。号召中国支持什么中国人民支持啊什么的那样的，估计就是国内有一部分的势力，可能是军方，可能是民，就是想对这个进行参与。所以说，包括你像国内现在媒体很多那么爆出来什么的，都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这种媒体一爆了，那中国政府外交部说了几句那个软话，被骂死了。所以说没办法，必须出来做个样子。所以说，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 好，这个韩恩泽博士哈，现在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国际关系的老师，那他其实专门研究这个缅甸这块地区的问题，很行家，而且 对 语言很有性格，很喜欢。 对，但他说到了很多比较重点的问题，包括说中缅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来讲，就是2010年以前，这个缅甸的军政府，就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执政的政府，是一单方面倒向中国的。那个时候的缅甸可以说甚至是有点依附中国。 中国的意思在很多事情上之后，但是2010年之后，因为他们进行了这个民主化的进程，然后包括说以前可能单方面依赖中国的一些投资，但是2010年之后，美国的投资也进去了，日本的投资也进去了，中国在缅甸的一个实际上这些投资方面的利益是受到了一个直接的冲击，那当然相对的也就是来说，缅甸就不是以前的一个我们可以去可能像非洲一些国家那样，我们就可以单方面的只是去夺取他们的一些资源，或者说在那边我们是有一个独占的利益，现在已经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了，所以可能果敢就变成了一个缓冲带，双方的一个缓冲带，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争端的话，我们先以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双方底线的一个测试点。 所以呢就是说美国和日本介入之后呢，它整个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进程加快， 它是一个必然的，也不是说因为反华所以在中国在那边的一些投资受阻，而是说当我完全开放了市场之后，我各家我当然是从我缅甸政府的角度来讲，我当然是选取对我更有利或者说这个服务更好的以及更好的一些投资的项目来做，所以这种利益是很正常的一个市场化行为，我觉得中国也不用过度的去解读它是一种反华情绪什么的。 而且它可能那边的资源哈，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它很多时候呢它跟老百姓的生活它息息相关，比如说我记得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有这么一条新闻，说缅甸的这个克钦邦战火全面升级，就是刚才他讲到的这个拉赞那个小城，说数百个中国人被困战区，那大家为什么担心呢？说其实它那个地方是作为中国重要的木材和翡翠的来源地，但是几十年来那边战火就一直没有平息，但是后来证明了这条消息呢它是虚假的，可是呢大家就更加的关心啊，说中国人他在这个边陲邻国他是不是安全，所以呢可能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首要的你先别扯什么资源，你先得保证平民的这个安全，这个现在的政府的取态和动作方面到底做得够不够到位。那除此之外呢，有人说这个中国政府他应该去介入，说缅甸的政治的和平和解，这个才是更加长远的这个路径啊，这到底又是不是中国应该做的呢？我们等一会儿呢再来请教赵楚先生，听听他的看法。三条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换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那中方的反应方面呢，其实从外交部的这个取态上和他的表述上，也可以感受到现在中方的一个态度哈。当时呢，在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的嘴巴里，他就说出来，缅方呢在15号的时候就派工作组抵达中缅边境地区，同中方联合调查缅甸军机炸弹造成中方边民伤亡的事件。那么他说呢，缅北的果敢地区冲突已经持续1个多月了，对中缅边境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影响，中方呢是敦促冲突有关方面严肃对待中方关切，切实保持克制，尽快的平息事态，恢复边境地区的正常秩序。那当然这是我们能够见到的外交辞令，但是外交辞令落实到具体的动作和这个舆论的导向方面，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现在中方所说的所做的足不足够哈？我们来连线国内著名的军事问题专家赵楚先生。赵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好，那个我们可不可以先从技术层面去入手？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就说到呢现在关于这个炸弹它是误炸呢，还是说被某些人利用，是刻意为之，到底是缅甸的政府军还是这个果敢的彭家声的这个地方武装部队，这个您是怎么有没有什么判断的办法？ 我个人的判断，这个是一次这个军机的一个误机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从13号以后，有一些现场的情况逐渐的披露出来。你比如说那被轰击的那个甘蔗林，它离边境的话，有的最近的地方只有几百米。那么像孟津镇，它本身才不到30公里这样一个距离，直线距离的话，也就是20公里左右。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种喷气式战机在近来进行攻击，那可以说是一眨眼的功夫就越境了。而且我们知道缅军所使用的这些空中装备，包括这个什么歼七啊，什么凯八呀，这种攻击教练机啊，这都是从中国购买的。那这些飞机本身呢，基本上是一个机械化时代的这样一个第二代或者是两代半的这样一个战机。那么飞行员使用这种传统的航空炸弹，就自由落体炸弹，在 在一个近地的距离上要靠目测来进行瞄准光学设备来进行瞄准，那么这种误炸撞过这个边境线的可能性是非常高。因为我们知道果敢方面的军队，他们很有意的也把他们的一些重要的屯兵点，比如说一些重要的集结地、兵工厂，可以设在靠近中缅边界这个地方，实际上也就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地形来使得缅甸的政府军呢投鼠忌器。 您觉得怎么样去判断？因为看得出来这个态度呢，它是有变化的。前期呢，可能外交部方面他没有这么的强硬，那到了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的一番表态，可以说他把中国的这个表态他是提高到了一个高度，再加上空军的一些军队方面的布置，他现在的这个做法，您觉得是怎么样去反映中国他最根本的一个态度？另外他的说法和做法又足不足够来处理现在这样的一种复杂的情况？ 目前中方的政策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军事上调动了空军的部队和其他的一些边防部队到现场去这个维护这个领土和主权的安全，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外交途径跟缅方展开了调门比较高的一个交涉，但是所有这两个动作我们看到都是一个目标，就是要确保所谓边境地区安宁，确保 边境边民生活和生产的安全，而这个呢本身是中国政府应该做的。我们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对这个有关事态的政策， 在13号以后有特别大的变化。 比如说在13号以前，我们看到所有的官方媒体， 包括这个主流的一些平面媒体也好，这个视像的这些影视的媒体也好，都对整个缅北的战事可以说是讳莫如深。那很明显这个态度表明， 这个中国对于缅甸政府的一些行动最起码是默许的。 那么其次呢，十三号以后呢，这个政策变化非常大，包括你刚才引用到在两会记者会上这个总理出面的这个讲话。那么所有这些讲话都强调一点，就是缅北的战事第一影响到边境地区的安宁，第二也影响到中国边民的生活和生产安全。而这一点呢，我们看到是因为炸死炸伤边民以后，在中国的公众舆论中出现了非常强烈的这个情绪反应。那么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拿到桌面上来，一方面是首先是对国内的这个公众情绪来予以安抚，那么其次呢，也是向国际社会做出一个姿态，免得国际社会会做出一个误解，说你看像这样的这个边民的死亡和死伤事件，中国政府都可以忍气吞声，那么这样岂不是会树立一个比较软弱的形象？好，谢谢。 嗯嗯，那下一步哈，有人就觉得这个中国应该更加的积极一些，比如说主动的去介入调停缅甸它的一个战事，另外呢更加长远一些，就是说你要推进缅甸的政治和解，这也是中国的责任，但似乎中国不太愿意卷入这个战事的调停，这是为什么？ 首先我们知道中缅缅甸是作为非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跟中国建交的，在五十年代，那么同时呢缅甸呢也是第一个跟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有明确的勘界和划定边界条约的一个国家。那么换句话说，按照中国一贯的政策，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边界之外，现有的这个主权边界之外，那么中方去进行干预，明显在立场上是有欠缺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这个过去十多年来，接近二十年来，中国和缅甸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好的，这个包括军事援助，包括经济上的投资都规模非常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缅甸不论是通过这个战争手法也好，还是和平手法也好，能够实现国家更高的稳定，这个对中国是一个有利的事儿，所以中国并不反对这个事情。但这件事情就是说，矛盾在于他军政府现在采取一种军事手段来实现统一，那么这个就影响到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宁，同时也影响到这个中国边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安全，那么间接的呢也影响到中国的这个大国形象，因为你作为一个大国，你这么密切关系的一个国家的行动，对你的直接的这个作为影响力是一个考验。所以呢，目前这个表态呢，我们看出来很明显，它的直接目标就是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件。那么第二个目标呢，我们看得出来呢，还是希望能恢复边境安宁。那这个对于形势的发展，我认为影响很大。基本上，如果不动用空军，那么在缅北这样一个丛林和山地的话，缅甸的军队从以前的这个能力看，基本上就不能够采取很有效的所谓这个扫荡行动。 嗯嗯，还有一个很让人疑惑的地方，就是这个彭家声的这么一个角色。因为之前呢，我看到亚洲周刊他们有过一篇评论，中间呢就是讲到了彭家声他跟中国这边的渊源和感情，也讲到果敢这个地区，就是他们比如说怎么样去使用中文啊，甚至他们的这个电话都是用中国的这个区号，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感觉跟中国完全是同源同种，甚至他们觉得学缅甸语是像学一种外语。就是看完这个文章，让人不免有这么一个感情上的冲动啊，说哎，是不是这个地方它应该是属于中国的，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文章或者这样一些取态的这些材料进入到舆论场的话，它会形成一种议论，就是说是不是中国你更加应该主动一些，就是干脆让果敢甚至说他们反正也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嘛，不如干脆就回到中国来好了，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我认为这种论调呢，包括果敢方面的一些社交媒体自媒体也在不断的催化和诱导这种感情，但我认为这种感情实际上是很没有根据的一种对公众的一种误导。因为我刚才介绍了，中缅之间在目前的边界划分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中缅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对缅甸从经济到军事有很重大的各种资源的战略性的投入。那么同时呢，缅甸作为中国的一个邻国， 不论是他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多大的变化，那么比如说这昂山素季可能上台，我们打个最假设的情况来说，那么也不可能说对中国采取一个完全敌视态度，因为在经济上在安全上对中国的依赖性还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弱国他还是很在意中国的反应，那这个我们从其他邻国的情况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所以换句话说在目前主权边界划界条约已经清楚的情况下，中国没有更多的能力去这个跨界采取行动，那换句话说呢，如果再设立一些比如像有人提议的什么禁飞啊之类的，那么它就需要一个国际法的运作，那这方面可能中国就也不太愿意去再去获得这样的一个国际法理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跟缅甸的军政府谈，跟缅甸政府谈，必须他们采取行动来切实保证解决这个事情。 那在这整个事件当中啊，您觉得美国它会起到什么作用吗？现在来看似乎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但是实际上它有没有可能在背后也有些实际利益相关的地方？ 这些阴谋论的调门呢，我听到很多，在特别是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很多，但我个人觉得这些阴谋论的分析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首先以中缅之间目前的这种在军事上在经济上的联系强度深度和广度，那美国呢虽然跟缅甸展开了一个和解的进程，但目前他还没有实际的力量来介入来影响中缅关系，同时如果中缅关系走向一个非常激化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假设像其实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越之间，那么未必符合美国的利益，相反如果缅甸实现和平的转型，可以借助中美双方的力量或者是外界投资的力量，在经济上能够起飞，能够提供机会，那么同时又保持相对独立的外交立场，那么这样可能才比较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我们把什么事儿都归咎于美国阴谋，这个是太没有证据了。 好的，谢谢张老师今天的点评分析，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刚才我们连线的是军事问题专家赵楚先生，同时他对国际问题也是有他的一套见解和看法。我们要不然休息一下吧。 好的， 新西兰还挺大的，消化一下。三条线稍后继续。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刚才呢我们主要是从缅甸的这次冲突就是跟中国边境的一些冲突，我们从中国方向的这个角度来考量，那其实如果放回缅甸它自己国内的这样一个政治局势的话，也有可能它最后还是简单着来处理，就别把事儿弄得太复杂。 包括其实刚才赵楚老师也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果敢地区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它是缅甸的一个内政。我们中国整天说不希望别国来干涉我们的内政，当然在这件问题上我们自己也要先做出表率嘛，就是不要去在果敢的问题上过于有太多的参与。而且说实际上包括我们说那个彭家声，他的这个军队也经常在微博上面甚至是在博客上面一些社交媒体上面不断的去煽动一些好像中国有一些愤青有一种是华人就得保护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他们的一种伎俩，希望把中国拉进来。但实际上果敢地区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它都是缅甸的一个内政，而且今年缅甸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是今年是大选年，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在这次的事件上实际上吴登盛本人是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个表态的。当然也有人反映说其实反映出吴登盛跟他的军政府之间也是有一些细微的， 他控制不了军队， 对，这里面其实有一些细微的关系的在。很多人以前会觉得说即使吴登盛是以一个民选总统的身份上台，但它实际上就是军政府的一个傀儡，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哎，就是说他如果是大选的话，人家就分析嘛，说现在缅甸他自己政府他在打什么算盘，就说呢，如果他没有一个稳定的权力框架，他有可能就会加速国内政治的分化和对抗。你像 他现在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过严重的伤亡，就是说呢，在大选之前要实现权力的集中，地方的这些冲突就是尽量的把它平息下来，就军方的态度呢也越加的强硬，就是你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去年以来缅北的战火不断。那对少数民族来说，少数民族武装来说，就是像彭家声他们也需要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尤其是在大选之前，所以说呢，这个双方的冲突短期内可能很难去平息，所以人家就给一个结论嘛，说这个也是一个人造的国家和它碎片化的历史地理遗产之间一个持久性 的困境。那当然他回到就是缅甸他自己面对一个国际环境来说，最直接的就跟邻国，比如说他也慢慢的融入到东盟当中来， 是， 所以呢东盟呢他也会以后成为这个轮值主席国。东盟国家呢也希望看到缅甸去转型，但是呢东盟主要是贸易搞经贸的，你的军事政治呢或者集体安全方面的是没什么作为。但是长远来看呢，对中国来说，就是和东盟的这个所谓的钻石十年，我们需要在经贸领域之外你再深化合作，就最好呢是搭建起所谓多边的安全机制的舞台，然后让这个中国东盟朝着这个安全共同体的方向前进一步啊。这个讲着就很高兴，我是看他们在腾讯大家里写的文章，觉得还有鼻子有眼 的，是很有道理的。包括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要是真的昂山素季上台，你看他现在跟美国这么亲密，会不会将来就对中国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种也是很多余的一种担心。因为实际上昂山素季也是一个很务实的政治家，包括在我们看到在一些缅甸的一个中方投资的铜矿项目上，有中方跟当地的一些贫困农民之间有一些纠纷，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希望昂山素季去支持这个贫困农民，但是昂山素季是出人意料的去支持了中方的这个投资方，因为他也很清楚即使他将来上台了，跟中国的关系也是必须要搞好的，也不是说我投向美国我就可以跟中国交恶了。 对，所以不管是从他国内自己的这个考量，还是中国方面的考量，还是说国际方面的考量，都不希望他的这个军事冲突是更加的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你还是把你自己的经济发展作为核心的议题，把国内的经济蛋糕做大，他经济做好了，可能同时这个集体安全方面他也会比较的好谈，可能啊，这个是。 而且对，自从这个2010年他们开始民主化进程以来，我觉得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包括它整个的改革都是很有成效的。两年以前人家都可以用 Facebook 了，是不是？我想全世界人民包括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缅甸的这个改革有退化。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三点坏新闻的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拜拜 拜拜。